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珊妮，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玫瑰，空中的梦想家，小爱爹你 UFO UFO。 飞碟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湾16号才跟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天宣布跟另外一个太平洋友邦吉里巴斯终止外交关系。 政府也宣布自即日起终止与吉里巴斯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并立即撤离大使馆、技术团及卫生中心人员。我方也要求吉国立即撤离其政府驻台人员。 中国大陆近年来扩增在太平洋势力，所罗门政府日前决定外交转向，我国16号决定跟所国断交，加上今天断交的吉里巴斯，台湾邦交国数量降到15个，其中包括帛琉、诺鲁、土瓦鲁以及马绍尔群岛等4个太平洋友邦。不过外国媒体报道，土瓦鲁亲台派的领袖索本加在19号的秘密投票之后，没有办法保住总理的位置，新任总理拿塔诺对台政策不明，可能成为台湾邦交的潜在打击。外交部则表示，这次土国国会大选以及总理大选过程并没有涉及到跟我邦交的讨论，我驻土国大使馆也跟这次当选的议员熟识，而且互动良好。所罗门群岛16号跟我国断交，中国网络新闻媒体观察者网报道，在台所断交之前，中国企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重大海外工程得标公告，以8.25亿美元，大约台币255亿，标下了所国的金矿项目工程。公告显示，这个项目的竣工日期是2034年3月12号，所罗门政府可批准展延。工程第一期是露天波采工程，第二期工程则是包括深部开拓、地下采矿、道路桥梁以及矿库、码头、水电站等施工。行政院会日前通过废止印花税法，后续将送立法院审议。在野党直指这将会影响地方裁员，亲民党立委周陈秀霞今天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苏贞昌，印花税是地方税，只要能够确保补足地方税收缺口，他给予支持，但是要如何补足地方税收的缺口？苏贞昌今天说，如果立法院通过废止印花税法之后来不及编列预算，中央会审酌相关财政，一定会补足给地方，未来将会由财政部编列预算做替代，不会让地方裁员因此减少。周陈秀霞则是询问，在废止印花税法的同时，是否也支持废除娱乐税。苏贞昌说，政府一直减税便民，增加人民福利，并且遵守财政纪律。娱乐税确实有些项目被各界诟病，但有些社会上仍然认为应该要课税。周陈秀霞则是请行政院能够进行研议，而苏贞昌则是允诺会研议。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4点，来到1092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45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45点，来到2209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点，成为20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点，成为30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点，成为98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点，来到2649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4点，成为3159点。高雄市连续发生直播主据点遭人砸店、枪击等暴力事件之后，检警今天搜索直播主连千亿的仓库，带回多个可疑精品包以及行李箱等，调查是否是仿冒品。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杨丞琳的《仰望》。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坐在路边等着公车停业，心里有种不安的情绪。路上有太多看不清楚的时候，但从别人的眼中透露出我是个小丑。善意辗转左，请注意了别错过。当我奋力的穿梭，就算所有人都会嘲笑我，我还是要说，勇气在我左手，梦想在我右手，何必搞不清我？在我左手，梦想在我右手，喝杯卡布奇诺。妈妈她告诉我，谁没有失败过。哦哦哦、 Come on, come on。 哦。输一次算什么？这个很好玩，这个很好玩。 哪个？哦。张杰的《小丑与英雄》。 就是呢，有听众写信给我们，要我们回信，然后附上了一个心理测验。 那心理测验呢，是他什么做过以来，他觉得 有史以来最准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心理测验呢，是六个格子，分别里面可能有线段或是点或是圈圈，然后你要用这个发展成一个图案，发展成一个图案以后呢，然后写下两个形容词。 嗯， 我现在来做这个。 不是啊，你做完之后，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寄回去，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寄回来跟我说结果。 啊、没关系，就有一天他会寄回来跟我们说结果的嘛。 tell me you how So here's a demonstration A peep show tonight My body's an intuition Babe, though it's on display Don't be scared to touch it It's a song, so come with it I'm your life, a guitar Now I'm my amplifier When you hear some feedback Keep going, take it higher Crank it up, give it to me, come on Crank it up, give it to me, come on 珍娜·杰克森，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要进行的是一周大事回顾，本周一二三四五，你有发生什么一周大事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 我真不会画画。 02-2363-9955 02-2363-9955 你是谁？ 干嘛？你好， 嗨， 是博远。 博远啊，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有两个一周大事，一个大好，一个大坏。 那大好的是？ 大好是我明天要规划跟就是规划已久的顶友们出去玩，这是有20个人。 哇塞！ 你们要去哪里玩？ 这个还是类似桌游之类的店，反正我们要去玩就是角色扮演之类的。我其实。 其他还规划蛮久的，就是很紧张。 二十个人很 大，因为有些人是我没有见过的啊，这次蛮多我没有见过的人的 啊， 就是期待 啊。 对，就是一个，就是明天我的一周，是我的一周大事，算好事的部分。 好，这是大好的。那大坏的呢？ 大坏的就是 明天桌游店没开， 没有 台风要来。 不是不是， 大坏是什么？ 我爸这两天骨折 啊，然后他很不好 哎、欸。他来跟我说，他说他等一下，反正他好像也是，就是明天要做手术，所以我明天可能就是要做，还是来说我要再回去就是看他这样那种状况之类的，因为他就是买东西的时候跌倒，大家脚骨折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件事，也就是没蛮影响我的，说实话，因为很临时，然后他也没有保险或什么的，我觉得小小烦恼一下，不知道怎么处理，明天再看吧。对，所以特别打电话来，就是跟你们分享这我的两个同时发生的一周大事， 还没有发生的一周大事， 对，还没发生的一周大事。 希望波源爸手术顺利。 是的， 谢谢玛丽，谢谢马克， 再会， 好了， 拜 拜。 嗨，你好。 喂，0223639955。喂，喂， 喂 ，Hello， 马克、玛丽。 嗨，维腾。 哎，这样就知道了。好强啊！ 维腾怎么了？你的一周大事是啥？ 我一周大事就是我被我妈骗了3500。 三千五， 对，因为他前一阵子就突然拿了两卷录影带给我，说这个是妈妈结婚时候的录影带。 你说 VHS 吗？ 没有错啊。然后一卷是开封，一卷是没有开封的。然后我就说你要干嘛？他说你帮我去找那个转成那个光碟的那种。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好，就帮他找。结果我找遍台南的商家，已经没有在做这种技术了。就只最近的剩台中，所以我就把两卷寄过去。然后就店家报说，哦，这两卷修复，因为有发霉啊什么的，要7000。 哈， 我说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价位。我就问我妈说， 你真的 那两卷？我就问她说，那两卷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你要记得 清清楚楚。我跟我爸以前在。 不能外流的影片。 对，不是，我是说，两卷如果有一卷，比如说是那种什么十几分钟的，然后啊修复这样就很贵。他说，我跟你讲啊，里面哈那两卷，一卷是两卷内容基本上差不多，一卷是剪接精华，一卷就是完整版的，就是什么爸爸出门啊，到妈妈家迎娶，然后什么什么过程，然后爸爸的喜酒，妈妈那边喜酒，全部都录下来这样子。我说啊，一卷是精华，一卷是完整版，那好像真的要救一下，就是好吧，我就想那生日礼物送他那个好了，就把7000块花下去了。结果这个礼拜收到他 USB， 就是他把转成影片档给我之后。两个档案，我很兴奋的打开，我看完一点，一个是一个半小时的完整版，然后打开第二个是，也是一个半小时的完整版，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妈妈当年根本没有把它 play 下去看嘛， 因为它其中一个没拆封啊， 那他当年就被骗了哎、欸， 他 真的、啊，我说好，那我妈说，我就跟我妈说。可是，妈、欸，你这个没有精华版，他说，那你帮我剪精华好了。 对啊，儿子这么有才调，对不对？就剪精华、 啊，就是帮他剪精华，就是这样。而且我想分享一下， 那在维腾的 YouTube 上面首播吗？ 没有，他，我好想分享30年前结婚的多么的简单呢、欸？ 简单、哦， 简单， 真的 意思。 30年前的结婚真的是就是喜酒啊、喜宴啊，就不会像说现在还要那个办。就是流水席，就不会说哦，我们有那个宴会厅啊，然后什么什么的，而且他们的那个 BGM 都很简单，就是当时最流行的 BGM 都放上去，在收礼金的时候放 BGM， 就是现场的音乐是就刚看微博， 这样有符合那个气氛吗？刚刚看微博，这不是很哀伤吗？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这样子啊， 妙了吧？ 很妙，不过就是看的就哇好棒啊！那时候，而且那时候的大家没有办法什么弄什么修图啊，所以里面的人真的帅就帅，丑就丑。 补后面那一句，应该是说帅哥美女都很天然。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就是就是那时代就是长那样，就是那些漂亮哎、欸，然后就帅那样子。好，分享完了。

Mika 中岛美嘉的魅惑天空。 Wednesday, Thursday, Ikebana, oh, Friday, Saturday, Nani no everyday, Yamikumo, Kiyen.Friday 的第一个小时，要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有什么事情想跟大家共襄盛举的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时间来到2:32，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 这个一周大事说，他终于去银行补折，他半年没有补登的新转存折。如果你很着迷那个声音的话，哇，那个很有成就感。请翻背面继续。只是那个声音不知道是一笔一笔的转入，还是一笔一笔的转出呢？ 当然是转入啊。 小轩再加上了百分百乐团，管他什么音乐。 什么今天如果你想分享一周大事，主要想要请你打电话给我们呢？ 为什么？ 因为我 app 要一直重开，好累哦。 哦。 This is the dual band。刚刚有人说那个刷布子你很久没刷，就有人跳出来愤怒的说，超讨厌那种刷布子刷很久的人，就你排在他后面，他前面那个感觉一辈子都刷不完。 啊，艳肉太强，太过寄养，我拒绝正常。 Jay-Z 的一周大事。本周股票获利了结， 哦， 开心， 恭喜恭喜。有没有一粒种子开始生长，感觉正在向上，你是鸟像，我过分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早已被隔离，哇，长后几公里，有人有声到我怕了你，看着你我叹口气，门单一打开不拉机，我现在带你飞，再破坏，再破坏，踩上鬼马的板块，再破坏，再破坏，摆副嘴脸走出街，再破坏，再破坏，玩到哎呀哎呀过咗界。哪个十个弹，哪个笑一餐，又变又怕烦，纯为了抢眼，要停一会见到了受伤，抱住过去过多晚，这么多坏世道的空间，你尽着我最坏。 The Dual Band 破坏王，天气在转变，你有感受到自己有一些在转变吗？食欲变得超好，哎， 欸， 无时无刻都 想 吃东 西， 就是一直想要储存一些东西在体内， 好可怕哦！ 这真的太可怕了。昨天出外景的时候，早餐我吃了两份，然后我吃了两个扎实的便当，中午吃完一个便当，晚上还吃完一个便当。照理说那种你订购的便当，其实我正常女生应该是很少会吃完，就是饭什么都要吃， 饭应该会剩下。 对对对对，嗯，我真的狂吃，哎，然后狂吃到就是教练又转说，你真的吃很多，我就这样忘饿啊，然后更小的东西我给。更不用说在饭与饭的中间，哇，那个巧克力新贵派 哦， 巧菲斯， 欸， 因为我们昨天刚好去巧克力共和国，就做七七乳家的， 应该要带回来给我吃吧， 超多，然后一包是新的那种小包装的大波路吗？就你偷过的，欸， 我没有偷过， 就反正超多巧克力，你就然后一直吃一直吃，然后还有那个普遍很多人不爱，可是就是特定的人会特别喜欢的玫瑰盐口味的可乐果，然后是一直吃，然后还有一些很怪的品客，什么咸酥鸡口味、蒜头虾口味，一直吃一直吃。 有巧飞酥， 这么油，吃这么油。 对啊，你把晚上在 Wave 直播的梗，然后拿到下午来用，谁听得懂？ 这个广告真的很多人看过，我跟你保证啊，真的。 张景兰嘛，张景兰。嗯。 我要挂在天边飞龙机， 希望你珍惜，别无代志，请我的欢乐是因为你。外面的空气总是让人快要窒息，但是在我的世界里，我还叫 Won't be free。 今天社会散布故事越有真多，有真多人的感觉已经变甲袂晓讲话， 怡娃的一周大事，等等，他挑战一个人去看电影，他要一个人去看《返校》 哦。 但《返校》好像可怕的，就是那种氛围是其实可真正可怕的是人， 嗯、 这种可怕。 人生明明是彩色的，你所该将这 边都 破灭，真心的朋友最不激烈。 子峰的一周大事，晚上我骑摩托车的时候，你知道他有时候会蚊子打脸，有时候苍蝇打脸、嗯，蝴蝶应该很难、你知道他骑车被什么打脸吗？ 什么？ 蝙蝠。 Hello。 臭臭的。我那一周大事，我种了一年的莲花，终于开花了！ 恭喜恭喜！濯清涟而不妖。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薛莉。 薛莉，是怎么？ 我要讲我的一周大事。 嘿， 哦，玩了一年，我今天终于开始面试找工作了。 哦， 哇，那你过去一年在玩什么呢？ 其实，在台北到处玩。 这么开心啊！ 台北有这么好玩，可以玩一年？ 台北到处玩。那你接下来要找什么工作呢？ 也是美术相关的。 嗯哼哼哼，祝你顺利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看袂落去，来自于萧红人。 Do Steady。 Carol 的一周大事，我中了精彩53920000元， 好棒哦，羡慕、 哦、好久没有走进乐透店了、哦、 羡慕。 纠结的情绪，理智线断裂的崩溃，刻骨铭心的画面，仿佛索命般的如影随形。 说出心里话，要我别往心里放，把心如刀割，要我怎么能轻易忘？当我眼睛闭上，想象被你遗忘，我的真心早就不在你心上。也曾经迷惘，自尊往心里藏，但现在我决定闭上，闭上不期望，也忘不起，闭上我放过你。 轻电音为基底，大玩音效的一首舞曲情歌，别想我放过你，歌词夹杂着爱不到的不甘心以及傲娇的心情。 我现在回头想你根本就配不上，不可承认怎么可能会懂灰姑娘，请眼睛被误伤，理智先被阻挡，但受伤也不该被你这种废物伤，但从来谁不想，我不想再没主张，所以现在我决定 田雅霍全新专辑《Unhero》，另类推荐，别想我放过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击出击，恰恰又击中全垒打了！快下载雅虎奇摩 APP， 随时掌握恰恰以及中职的最新动态，还可以参加活动抽恰恰限量纪念品哦！雅虎。 天公月娘，大家来哦！ 中秋节听有奇田来讲古， 有奇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奇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两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奇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基里巴斯跟台湾断交，总统府今天发表声明表达深切遗憾。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说，对于基国政府因为索求不当金援不成，并且因为中国金钱外交攻势而跟我国断交，表达严正的谴责，相信失去台湾正直善良的国际友谊，转而陷入中国恶名昭彰的金钱陷阱，将是基国人民的重大损失。总统府也严厉地谴责中国企图以外交攻势威逼台湾的图谋。丁允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策动我友邦跟台湾断交的目标在于胁迫台湾接受一国两制，使台湾主权地位沦丧，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台湾即将举办总统以及立法委员选举的前夕，中国日趋强化外交打压手段，意图干预台湾民主选举进行的目的昭然若揭。继所罗门群岛之后，外交部宣布跟基里巴斯断交。国民党今天表示，两邦交国在一周之内陆续断交，民进党政府除了拿出谴责中国当局的旧稿之外，一筹莫展，毫无具体作为。国民党呼吁蔡英文总统应该立刻撤换不适任的外交部长吴钊燮等相关官员，正视断交的背后真正原因，重新检讨外交政策。国民党指出，民进党执政短短3年多来，断交国家累积到7国。面对本周连续两个邦交国断交，蔡英文提不出解决方案，只以中国用各种方式干预选举、大陆企图影响台湾选举等说法，企图转移蔡政府外交无能的焦点，刻意将近期的断交潮跟明年大选牵扯在一起，营造国内仇视对岸的氛围。蔡总统不思自我检讨外交政策的问题，却意图借此获取选举利益的做法，实在令人无法苟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不登记总统连署，2020大选回归蓝绿对决。根据品观点民调中心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尽管郭台铭宣布不选，但是韩国瑜跟蔡英文对决最新民调，韩国瑜的支持度再探新低到 27.1%， 蔡英文的支持度则是维持在 37.6%， 两个人差距扩大到 10.5%。另外，民调显示，即使未来前副总统吕秀莲连署通过参选2020大选，可能导致绿军分裂，韩蔡吕三强对决的情况之下，蔡英文的支持度仍然是35.4%，跟韩国瑜支持度25.2%，差距依然维持10.2%，显示吕秀莲参选并不会撼动蔡英文的选情。 日本政府今年七月开始加强对南韩出口三项关键半导体材料管制。南韩政府抗议相关行动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定，要求透过 WTO 进行协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菅原一秀今天表示，将接受南韩的要求进行双边协商，至于相关的时间表将透过外交途径进行调整。菅原一秀指出，无论是从 WTO 的角度或者是从整合性的观点来看，日本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根据 WTO 的规定，如果日韩双方没有办法在60天之内达成协议，原告国得要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日经新闻报道，预计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很难获得共识，日韩贸易争端长期化的趋势恐怕仍然难以避免。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4点，来到2207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1点，成为209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点，成为300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点，成为98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点，成为2645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成为316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4点，来到1092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45亿。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轻度台风塔巴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基隆北海以及大台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宜兰地区以及新竹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雨，东部、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气象局也发布了强风特报，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风影响，台湾各沿海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绿岛、兰屿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尤其是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台中到云林沿海地区会有9到11级的强阵风，台南以北内陆的陆地地区容易有较强阵风，台湾包括绿岛还有兰屿各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风浪比较大，提醒您要特别注意。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月后星系佐渡岛，在线魅力金银山，乘坐小木盆舟，化身神隐少女遨游海际，走访西三川黄金公园，体验淘沙金乐趣，搭乘高速喷射飞翼船，奔向星系佐渡岛。上网搜寻民生旅游。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有人单身怕了， 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珊妮。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男人们忙着包装伤口借口，不不疯疯永远露露。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9月23号起，西普语 深埋在心里的黑暗面，只有一个人才能够赤裸向前，吵吵闹闹这个世界是是非非难辨真伪。 我是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碟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人能够继续加温。除了我们，你疯了就疯了，我没有资格过问为什么还留 郭采洁这一首歌曲《不过问》。 这个小时关于新上映的电影好看不好看也不要过问， 反正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嘛。 Yep. 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飞碟联播网，到了星期五，到了周末这个时候呢，第二个小时大部分我们就会进行诚实电影预告院，就是看看本周有什么新上映的电影，它的预告在演些什么呢？我们帮你看看，帮你说说，让你可以选择一下。也许你没有发现这部电影有趣之处，或是你听了发现，哈，原来是这样子哦，那我还是把钱省下来好了。 话说，上个礼拜呢，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大片。 嗯， 你知道上周的台北电影票房榜冠军是谁吗？ 好小男孩。 哈，好小男孩。勉强排在第五而已呢。 我知道了啦。 什么？ 天气之子。 阿达利，你好聪明哦。 因为很多人就是买新海诚，再加上 Ray Wimps 两个 combo 在一起，就是买单 的。 只下着，我忍住泪水，眼睛却湿了。寂寞的人啊，坐在岸边等，留不及。 这条失恋河，你真的走了，走得远远的，我试着把痛苦淡化成不快乐，一个人望着这条失恋河，那一条船过得了河，你真的走是下了，是什么原因让你离开了？电话不响了，时间静止了，我心里浓浓的苦涩。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志安的《失恋河》。 本周呢，其实有大片哦。然后我有看过，我的朋友已经去看过，然后说棒棒的《星际救援》 哦，因为他之前入围影展嘛。 啊哈。但在本周这些新片当中呢，广播女神玛丽第一部指定我看的叫做《窗中的女巫》。 哎，里面是不是有邪灵啊？ 请问一下，为什么你想要我看这一部？ 因为我就看到那个预告，好像就是介绍文字介绍，好像什么邪灵侵入。 嗯， 我就有点好奇，他那个邪灵侵入有没有拍的让人家起鸡皮疙瘩？ 他算是呢，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这么短的预告片了。 不会是十秒吧？太过分了！邪灵入侵，窗中的女巫即将上映，哈！ 哇，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有点想看哦。他的预告片不到一分钟， 嗯， 然后呢，一开始出现这个 logo， 我就需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嗯， 也许呢，就是大家听哥哥妹妹有一次星期五的下午。这个小时呢，最大一个收获就是认识了暗光鸟这一家片商。 是的， 双周女巫暗光鸟发的。 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线索。 是， 嗯。 然后呢，在一开始呢，他这个短短的预告片当中，看到爸爸跟儿子在讲说，这里就是之前有一个女人然后死掉了、嗯、等等的。然后之后呢，就变成这个屋子里面的孩子说，我好像看到有一个女人的影像，然后另外一个呢、嗯、就是这个镜头就照那个窗户，这窗户就很平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 那当然简介就会 故意营造， 就好像有一个女人，然后就突然是闪一下这样子啊，然后又回到正常的窗户，然后听到小孩比较大那个小孩的声音说，不要逼我直视那个窗户，窗中的女巫，结束。 不会那个女巫就活在那一片玻璃当中吧？就像我们电台有两个强化玻璃中间夹着一只小强尸体， 对， 干掉风干的小强在当中，不会那个女巫被困在那个空间当中吧？ 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要很有好奇心去， 还要很有想象力吧？ 很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真的 啊！打破那片窗不就死了吗？ 没有啊，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窗中女巫啊？因为他那个看起来也只是、 预告，连女巫的脸都没看到， 看起来是个蛮漂亮的女生哎、欸。 哎呦， 嗯。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 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是真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本周呢很奇妙，就是有三部关于失智症的电影。哎、Why?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是因为高龄化社会来临了？ 没有道理啊。 然后大家开始重视这个议题，然后开始都在那个时候发酵，那时候开始拍，这个时候开始上映。 首先呢，就是这三部当中，我先讲我自己看预告片看起来最感动的这一部、是台湾的，然后它是金穗奖的影展肯定、金马影展也有入围，叫做《我亲爱的父亲》。在讲。一个演员，然后他的爸爸失智了。对，从一开始他爸爸可能就是那种社区导护队，然后有班要去巡守。可是呢，这个他就发现，哎，他爸在楼下跟邻居吵架，因为邻居就很大声跟他说，明明就是说你就是这次班是你啊，就是我昨天有告诉你啊，你怎么没有来，怎么没有出现呢？这样子，然后他爸就一脸困惑说，没有，我就是没，你就是没有来，就是没有讲。然后就他儿子就赶快下去，然后那个阿姨跟他说，我昨天是不是有去你们家？是不是有跟爸爸说？今天是要导护对不对？ 他爸就是忘了， 对，就是忘记。然后从一开始小小到后来就是一开始先忘记东西，然后再来他会在家里面翻箱倒柜，觉得有人把我们家的东西就是偷走 了， 对对对，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对不对？然后儿子就越来越难过，然后后来他爸还会走到那个房子旧家，然后他说这房子什么时候卖掉了？你妈怎么没有跟我说？然后儿子在说，爸妈已经过世很久了。就是很多这种就是我们在失智电影或我们认识的失智当中就常常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因为太担心爸爸会乱跑走失，所以就把爸爸就要反锁在家里面。可是呢没有想到，然后他就去试镜了，他是广告演员，他就试镜了。就在试镜的时候呢，哦，表现蛮不错，可是他这个口袋里面的手机一直在响。然后接起电话来以后，就是隔壁邻居阿姨说，你怎么不接电话，你爸出事了。然后就冲回家以后，那个小巷子就发现他爸在阳台上面，看起来想要就是跳下来这样子。后来就赶快上去说，爸怎么了？然后爸爸说，我想开门，我想去上班，可是因为 出不去， 所以他就想要利用其他的方式出去。然后这时候儿子也很难过，又必须要就是骗爸爸说，爸你忘了今天不用上班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后来当然会找到跟爸爸相处的方式，可是越来爸爸根本就不认得他，然后可能会翻以前的旧照片啊，或者看电视啊，然后说，哦，这是我儿子的广告。我儿子是一个很棒的广告演员，可其实他儿子就在旁边陪他，就明明你看到是同一个人，可是他认不出来。然后就是儿子一边 太难过吧这部片， 一边就转头在一边吃饭一边哭。这很感人。我光看预告就觉得 你讲的就是让人很难过。 然后另外两部呢，一部是纪录片导演，他这是用纪录片的方式拍的。那这一部呢叫做《我变笨了，请多多指教》。是在讲他的爸爸妈妈，导演的爸爸妈妈。然后爸爸妈妈都已经年纪很高了。然后再从大概他们拍了三四年吧，就是一个纪录片。所以从一开始想要记录爸妈的感情，说哦，他们之后就我们要一起活到100岁哦。然后到后来妈妈失智了，然后爸爸有重听，然后爸爸从95岁开始学习做家事。因为日本男人就是你知道，妈妈就是打理一切，对啊，所以从95岁开始做家事，要开始照顾失智的妈妈。当然就是有很多 一样也是市政会发生的事情，譬如说把家弄很乱啊、嗯、然后明明就很拥挤，可是觉得嗯这里好空旷，然后就睡在杂物上面，嗯，然后睡在地板上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定要出门，然后爬爬灶，嗯，然后要提很多东西又提不动，嗯，发生很多事情，想要突然就是眼睛就是偶然然后可能撞到什么之类、嗯、就很需要照顾，嗯，所以这是编导他自己边拍边哭的一个故事、嗯、可是他相较之下不像刚刚讲到那个或是等一下讲到那个是一个有剧情的东西，他就是纪录片、嗯、那还有一部呢是韩国的，所以就是中日韩三部 都有 都在讲失智症的，这一部叫做《忘了浪漫记得你》。嗯，那相较之下呢，就是这一对夫妻呢，你可以感觉到他一开始有点像是手札情缘 Notebook， 嗯，就是女生失忆了，失智了，嗯，然后但男生就还是守护了他。可是后来呢，男生发现哇，我自己忘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嗯，然后就问说，失智症这件事是会传染的吗？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失智了、嗯、可是就在两个人失智之后呢，才发现哎、欸，以前小时候儿时的梦想反而越来越清晰的故事、嗯、但是在预告片看起来嗯，感动度可能没有刚刚我说到的， 就是刚那个是走很写实的路线， 对对对，没有，就是以预告来说，我觉得亲爱的父亲实在是很动人啊。 想着你发呆到天想着你，永远有个人在默默。

撑着手在我心头狠狠划过，曾经坚定的承诺变成淡淡的问候。 很多事情你问他可能会想不起来，来自维里安的别问我。刚刚在 APP 上有人回应说，哦，九月份是国际失智月哦，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跟失智症有关的电影就上映了。 所以刚刚呢，其实说本周有三部 ，no， 本周有四部， 太多了 啦，还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与失智共舞》。 哇，这很明显， 嗯，就是访问他就是在访问就是已经罹患失智症的人，可是他们如何就是运用一些策略，然后怎么样跟这个病症共存，然后还要继续的就是过自己的生活。 对，我现在乍听就是没有去想过跟钻研过，就是刚刚如果说失智症有很多这样，他会往外走， 嗯， 不记得现在事情，都要想以前，到底要怎么跟他相处？ 对啊， 而且你又不能，你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陪在他旁边， 对啊， 该怎么办呢？ 需要发展出一些策略来， 嗯， 然后病逝感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最可怕是。大家，你如果不觉得我有得失智症的话， 嗯， 有病逝感才会知道说，哦，我有可能会这样子、嗯、那样子。可是我就是没有觉得啊，嗯、所以这是最麻烦的地方。嗯、说到纪录片呢，还有一部日文的，看起来对，应该也是纪录片，叫做《浅草的幸福吐司》。 嗯， 那这家吐司呢，叫做剃湖面包店、嗯、（Pelican）， 它已经74年了。然后这是一个传统的老店，在这家面包店里面呢，只卖两种东西。 我知道，我猜， 嗯， 红豆面包， 还有 梅隆胖。 答错了，他只卖吐司，都已经讲幸福的浅草吐司了，他只卖吐司跟另外一个餐包，就只卖这两，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哦， 对，就是有奶油那个东西。然后已经是进入到第四代，他在讲说。他们就只卖这个，然后这些传统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维持下来、 嗯、 然后就算日本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时尚的潮流的口味、嗯、可是他们为什么可以一直屹立不摇？ 浅草真的有蛮多一些就像这种时间很长的甜点、 嗯、 或是一些点心之类的，哎、 嗯 欸、你要去你应该可以 看一下，是不是 看一下吃一下。 嗯，在那个一开始便利商店不是便利商店，在一开始那个预告片看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吐司好像 很普通，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预告片里面有剪出说，我就是那种顾客还说，我觉得这就是最适合日本人吃的面包、 嗯， 这就是日本人的口味， 嗯， 这个吐司对我来说就像是白饭一样， 嗯， 然后他觉得这是 会不会只是记忆中的味道，但是一般吐司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欸，就是他可能没有。特别什么在口感上面有独到之处，可是就是那是一个习惯， 从小吃到大。 对啊，因为我昨天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就是我们大脑那个保守倾向嘛，所以已经跟你讲过、 嗯、 所以这个保守倾向同样的可以用到对事物上面，是这个样子、嗯、可口可乐呢曾经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做过一个大变革，就是 换配方哦。 对，然后他做出一种新的口味，然后这个新的口味呢，我先不告诉你品牌，我也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遮起来，就是做盲测。 嗯， 盲测跟自己可口可乐比，在可乐界呢，或在行销界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是，大家都知道百事可乐比可口可乐好喝，可是可口可乐就是卖的比较好，这就是不争的事实，这样子、 嗯， 这是一个行销案例经典。而可口可乐呢，他们自己做过这件事情，他们请了焦点团体、嗯，然后大家盲测盲喝，就发现新口味真的好喝， 嗯， 而且不是尝鲜的那种好喝，是真的比较好喝， 嗯。 结果推出上市以后， 卖很烂， 旧口味还是遥遥领先、 啊， 就是也不能说它失败或不好，可是 就是说你脑中说我要喝可乐，其实你就是要喝它那一个味道， 就是旧口味，就是人类人脑的保守倾向、嗯，所以。在这部预告片的最后就有讲到，他说不管是再有什么新的东西或者什么新的潮流，其实我们最想要吃的就是那怀旧的口味。 QOO 有种果汁， 没有任何口味比得上怀旧。本周呢，如果你是全川石花迷的话、 嗯， 这部电影，我想你应该是会进戏院的。 杀手餐厅， 在哪？杀手餐厅的厨师呢？他以前就是杀手，然后他当了厨师以后，一样有杀手范儿，就是所有在这间餐厅里面，所有东西都要听命于我，所有的食材都要听命于我、嗯，糖如果不听命于我的话，你就要离开。 那不是很呛吗？你在跟那些调味料跟食材讲话。 因为这部片一开始就它就是拍的很华丽感嘛，全川石化风格，然后画面就是你知道很多花啊洒下来啊，然后或是你做出了很好吃的舒芙蕾以后，客人吃到就发疯了。然后哦，为什么叫杀手餐厅？其实不只是老板杀手，他所有招待的客人全部都是杀人犯， 杀人犯哦， 都是杀手。对，所以就是你吃到非常非常好吃的舒芙蕾的话。那个客人就会拿出机关枪把店里面扫射一遍，太好吃了！ 靠，好，我刚情不自禁讲了，太呛了吧？ 然后呢？那这个剧情其实没有什么爆点啊，所以这爆点你要在这里面找出一个冲突，就除了刚刚讲的就是这影片中全部都是杀人犯之外，冲突是什么？只要放进一个普通人就有冲突了嘛，所以放进一个就是他 意外闯入的 误入歧途的服务生，所以老板就告诉他说。你有做好准备吗？稍一不慎，就可能会被杀死哦。 所以主角到底是杀手还是那个服务生？ 主角应该是那个服务生跟餐厅老板，然后所有的杀手都是大牌客串。 哦。 本周呢，如果你是英剧迷的话，《唐顿庄园》要拍成电影版，本周上映。1910年代，英王乔治五世的唐顿庄园。然后呢，这个唐顿庄园呢，庄园很大，他们活得就像王室贵族一般。那电影版是在讲什么呢？电影版是说英国的王室。他们真的要到唐顿庄园来 去做客吗？ 对，所以他们就哇，就紧张起来，或真正的国王跟就是王后要来了，这样。英国没有国王，那个时候有，对，国王跟王后要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所以那些管家就忙起来了。那当然，在国王王室进驻之前，所有那个王室的什么御厨啊、管家、总管啊、仆人、全部都先进来。那进来以后呢，他们就用我们是王室，我们高规格标准这样子，然后要求你们就退开，就是由我们来做。那当然就是下面的这个原本唐顿庄园的人就觉得说，不行，我们要反抗，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就是唐顿庄园的 pride。对，然后但当然就是这部英剧就是围绕在唐顿庄园底下他们发生的这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其实拿过了三座的金球奖，然后还拿过艾美奖这样子，69项的艾美奖提名，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你是唐顿庄园影集迷的话，我 应该就会去看唐顿庄园， 或是你很喜欢那种旧时代的英国氛围的话，但是就这样。 无感就是无感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部电影呢，是泰国片，打破泰国的电视影史收视纪录，叫做《那家妒火的诅咒》。 妒火？ 妒火？ 妒过火炉这样妒火？ 妒火是嫉妒的那个火。 哦，嫉妒。 在一个小镇里面发生了很多很离奇的命案，然后这些命案呢，都是那种大型的怪兽才做得出来的。然后这个小镇呢，都相信，都拜一个神，这个神就叫那家。然后所以呢，他们觉得一定是那家 生 气 了 才会这个样子。那办案的警探呢，就会觉得这什么时代，在那边跟我讲这神鬼乱怪力乱神的，一开始不相信，但慢慢，他会发现这些真的是非人为的。预告片到了最后，有一只恐龙啊！ 真的有恐龙？ 哦，有一只龙。 啊，妒火是什么意思？ 妒火的诅咒可能就是那家是会化身为龙吧。 化身为龙， 哇，对，化身为龙。 但那个龙又是很可怕，怎么是恐龙？是暴龙吗？ 不是，就是 投球暴龙吗？ 中国龙，中国龙 ，dragon 飞龙。 你说宪哥配音的那个吗？木须龙 不是木须龙，绝对不是木须龙。 靠在身旁，你笑得有点勉强，多喝了一点眼眶，感觉失望，不懂为何。 周末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你是布莱德比特迷或是这种星际太空的粉丝、或是你是一个影展有什么你想追的话，星际救援，星际救援吗？ 对，星际救援 就你一定会去看嘛。就是他主要是因为他多年前布莱德比特爸爸就是因为以为他已经死了在这任务当中，但后来发现什么你爸可能没有死 啊， 然后展开了一个很神秘的任务， 对， 应该就是这样。 嗯， 这应该不用特别介绍。 但相信更多观众人在期待是，曾经在去年还是前年有被这个游戏手游电脑桌游，然后吓到的返校，翻拍成电影了。 只是看了几本书，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本周的两部大片，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蛮多人要去看返校的。 是的。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世纪合作，跨国打造，无限青春 ，Forever Young。FIR 飞儿乐团 Duo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用青春写下音乐的无可设限，线上世纪合作单曲《无限青春》Forever Young。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也许只是孩子自在的笑声，以及不断前进、创造美好的信念。全新 Lexus RX 全车系搭载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尊享乘坐配置，开阔车室空间，安全舒适随心所至，豪华休旅 Lexus RX 车系大气登场。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你去甲阿妈买迄落上好的牛奶花生奶。 电脑讲上好的牛奶花生就是爱滋味。阿妈，先买。 加爱滋味牛奶花生，好事会花生。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全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 周杰伦、五月天、阿信沸腾乐坛世纪对唱最新单曲 说好不哭，全球数位发行。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MFM。 如果大家想要留意我们 MFM 的最新消息呢，可以留意我们的 IG， 我们 IG 上搜寻 MFM 应该找到了。然后哎，会吗 ？MFM official， 哎 ，MFM official 可能会比较容易找到。然后粉丝脸书的也是一样，找 MFM 就会找得到。然后我是加好我自己个人的 IG 是 hyper low h y p e r hyper， 然后下划线 l o。 大家好，我是祖思，我的 IG 呢有点长了，那个名字是 I am Josie Ho Chi Chang， 就是用了我自己的一个全名，然后在 Facebook 上面呢也是打那个Josie Ho 就找到我了。 大家好，我是 MFM 的 AJ， 我的 IG 是 AJ underscore MACAO， 最简单的是我，记住哦。 是孤独的过程，为了做个更好的人，每次奋不顾身，谁曾为我心疼？软弱是找不到支撑，回家也没留一盏灯，房间里多么冷，也没有人过问。埋藏我的岁月，告别最简单的童年，世界已经不同了，累了也要往上爬的。不说谁的语言，手机记号笑脸不再强颜，好想回到幼稚园，好想和我自己见一面，告诉我要记住快乐的感觉。就算我习惯了苦闷，还是会害怕一个人，问天空能不能够给我遇见下个可能。迷途的过程，一不小心越陷越深，在半空中失神，会否碎骨分身。埋葬我的岁月，告别最简单的童年，世界已经不同了，累了也要往上爬的。不说谁的语言，搜集记号笑脸不再强颜，好想回到幼稚园，好想和我自己见一面，告诉我要记住快乐的最简单的童年，世界已经不同了，全部都是假的。不说谁的语言，手机记号笑脸不再强颜，好想回到幼稚园，好想和我自己说再见，重新再来一页，结局会改变，重新再来一夜会改变。 飞碟快红心 MFM， 时间来到了3:53，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也结束了，然后一周也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 再见再见， 然后祝福你周末开心，虽然那个天气好像有点不稳定， 但可以躲在家里面，可以疯狂的看剧， 对吧？你可以维持你的心情稳定就好， 很快乐很快乐的。然后我们整个九月呢，一样在每天的晚上10点呢，在 Wave 这个 App 上面有直播。其实就像哥哥妹妹有意思一样啦，你可以继续在听我们聊天讲话，然后回马克信箱。然后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呢，也有马克信箱，欢迎你可以一样是我们两个人回复听众的信件，欢迎你可以追踪加入会员。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他们是911，再加上了 Ella， 来个蹦蹦， 再见。 反正就是做个 ending， 在这大地脚踏上去，接地气，我们来个目标。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蹦蹦蹦，那个蹦。 我存着一个心声，今夜将往事干杯，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彻底发挥，根本多余的泪水能浪费让它浪费，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 快步调的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逮到机会之后放到床上回去，放下忙碌工作，此刻毫无压力，给自己打气，明日生活还要继续。 我是吉库 吉百度， 这一口我却烦恼忧愁，就这耳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我的哥们都在那么问，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 是只歹巴肚的迄种痛，紧张到要叫起的迄种痛，歹势，照过一个，啊，变作伫倒位啊。 黄露子音携手创作鬼才卢广仲，化疼痛为力量，切肤励志台语歌《巴肚痛》。 朋友叫我出去，我拢无心情，逐天拢在操烦，忝到要亡神。因为你这一天一天在吃紧，我的心脏用不停，代志真正无遐简单。